第57集，他看上去有点喜欢你。账本、票据、胶水、图钉、橡皮筋，这些平日里微不足道的办公文具，在黎硕手里散发出让人难以移开视线的魅力。好像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被黎硕修长干净的手指摸过，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杂乱不堪的一堆纸，在半个小时内就被黎硕全都整理得干净妥帖。温小辉和罗瑞都看痴了。 很多人觉得数字枯燥，但我很喜欢数字。数字很诚实，很有规律，把杂乱的东西梳理整齐会给人很大的成就感。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，我在会计和编程之间犹豫过，后来还是听从我父亲的建议选了会计。数字能创造很多奇迹。 黎硕的笑容潇洒俊朗，仿佛在温小辉心上狠锤了一击，震得他整个人都荡漾了。 你真厉害，我一碰到数学就想死。 洛毅在一旁静默着，眼神越来越深沉。黎硕就那么一丝不苟地工作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把账梳理清楚了，最后相差金额只有12块，多半是罗瑞花钱花忘了。 李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，可惜我请不起你，等我以后发达了一定找你的事务所给我做账。 好的，记得去上课。 是。李大哥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你这两个小时的工作量不知道值多少钱了。 帮朋友的忙不能用钱来计算，送个蛋糕就好了。 没问题，我去给你拿。 罗瑞扭身就去拿蛋糕去了。黎硕伸长臂膀舒展了一下身体。 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，我送你们回家吧。 啊，不用，洛毅骑了车过来，我们一起回去，罗瑞家就在附近，走路就能到。 嗯，也好。 罗瑞给黎硕打包了一大盒蛋糕，黎硕笑盈盈接下后就先走了。 啊，完美的男神啊。 怪不得小辉哥喜欢成熟的男人，确实很有魅力。 你今天跟他说那些干嘛？多尴尬呀。 你指什么？我今天说了好多话呢，都有点想不起来了。 你算了， 走吧，回家吧。 跟罗瑞告了别，两人离开了店。晚上吃多了，洛毅没有骑车，而是推着车和温小辉散步。温小辉虽然觉得洛毅今天说的话有点怪，但还不算过分，他真是松了口气。 小辉哥，黎硕看上去是有点喜欢你。 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 他开着那么大的事务所，做的都是上亿账目的大公司的账，今天花费2小时给一个小甜点店算账，这已经不能用大材小用来形容了，简直是拿着打大象的枪来打蚂蚁。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讨好你。 温小辉心里是又惭愧又窃喜，一时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。 啊，什么？ 算了。 什么算了？ 没什么，算了吧。 有你这样的吗？说话说一半吊人胃口。 哎，我说了你别多想啊。 你说吧。 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对罗瑞感兴趣。 是吗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 特意要来罗瑞这里吃蛋糕，还帮罗瑞做账。如果说他对罗瑞有兴趣，也并不为过啊。小辉哥，这个你就要看清楚了。 温小辉想了想，洛毅说的也有道理。罗瑞长得又好看，人又温柔可爱，还刚好是黎硕喜欢的良家妇男型。黎硕如果喜欢罗瑞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可黎硕现在不是跟自己挺暧昧的吗？说实话， 对他来说，罗瑞比男朋友什么的都重要多了。要是林硕和罗瑞真的能成，他可能会郁闷一下，但绝对也会诚心祝福。但林硕不能一边和他约会，一边趁机接近罗瑞啊。如果林硕敢这么对他，他绝对拳头伺候。 也不一定吧，我觉得林硕不像那么没分寸的人。他也说了，自己是办事儿，正好在这附近才想来尝尝蛋糕的，不是特意来的。算账的事儿也是刚好碰上吗？ 当然了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我脑子里东西多，想的也多，你不用太在意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虽然觉得应该没什么，但洛毅的话还是在他心里激起了一圈涟漪。 小辉哥，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多事啊，我也是担心你会受伤，我很想保护你。 我知道。 温小辉听着这话，心里微微一颤。洛毅保护他的方法实在有些惊悚，可不得不说，洛毅很多时候都让他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就是因为这样的矛盾，他至今不敢向洛毅求证那些事。他怕一旦他问了，他和洛毅之间的关系也就要崩盘了。他不舍得。开始办签证之后，温小辉才觉得自己已经被架在时间线上。第一次出国，而且一去就是一年。他兴奋中带点忐忑，顶着大太阳办护照准备材料，加上办公室这边活越来越多，他人都累瘦了。好不容易得一天空闲，他约黎硕吃饭，想问问黎硕一些在美国生活方面的问题，做点准备。 好，对了，把罗瑞带上吧。 哦，好啊。 答谢一下他上次的火锅和蛋糕。 挂了电话，温小辉心里有些犯嘀咕，他又想起了洛毅的话。虽然他不愿意相信，可怀疑是这么一种东西，一旦产生，就像一颗细小的种子播种在心田，起初落进尘埃，让人浑然不觉，可慢慢的它会生根发芽，一点点细小的雨露就能让它长大，直到大到再也无法忽视，就会猛然绽放。到了餐厅，黎硕因为路上堵车迟到了，温小辉和罗瑞面对面坐着，罗瑞正在玩手机，温小辉支着下巴看着他，看着他软绵绵的小卷毛，忽闪忽闪的长睫毛，透亮的皮肤和挺翘的鼻子。突然他伸手拽了一下罗瑞的头发。 哎呦，你幼不幼稚啊，我这脚嫩。 温小辉说完又拽了一下。 哎呀别闹，你烦死了，发什么神经啊。 你觉得李硕怎么样？ 很好啊，男神。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 应该是吧。怎么，你要让给我吗？ 你要我就让给你啊。 嘿嘿，你也是我的男人，所以你的男人都是我的男人。 温小辉笑了，使劲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哎呀，你干嘛呀，别动我头发。 罗瑞张嘴做事要咬他的手。两人闹了一会儿，黎硕来了，还带了两盒一看就很贵的巧克力送给他们。黎硕问起温小辉签证的进展，温小辉正好聊起美国的一些细节。他心里其实挺没底儿的，像他这种从来没有出过国，英语26个字母勉强能认全的人，一下子要去陌生的国家是很紧张的。黎硕一直安慰他，并当场给他列了一张走之前要准备的东西的单子，还有在美国的朋友的电话。 我已经跟我朋友说好了，你到了那边可以联系他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客气。 谢谢。 聊了一会儿，黎硕突然问起了洛毅。 你的外甥看起来非常聪明。 是啊，他已经在上大学了，跳级免试录取的， 超级学霸。 哼，天才，以后肯定大有可为。你们家的基因真的很好。 我们家基因是不错，不过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妈妈是我父亲收养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